的， 所以您不要有负担，没问题的啊，都是把货送到您家，然后您再付款都没问题啊。另外有些朋友呢，可能这个打电话的经常在线，因为我估计可能对这个组合呢过日子嘛，像这样的东西是非常受欢迎的。 对， 所以呢，可能会你有些着急，没问题。如果年轻人的话，您在手机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“北广生活时间”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，在上面直接下单购买也是可以的。 是的，微信公号可以直接来操作“北广生活时间”。 对，来，咱们最后再提醒一下，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五洲这个品牌的酱牛肉的组合、啊。 对 啊，有十大包，150克一包啊，三两一包。十大包呢，五香牛肉， 传统五香。 有五大包呢是香辣牛肉的、啊， 哎， 所以各种口味都有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 是的， 啊、那么这个组合在市场上呢要400-500块钱，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啊299，299合一袋呢不到20块钱，一大块牛肉您就到手了， 是的、 啊，真的是非常合算。所以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好的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还在开车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，还在加班的朋友早点休息。北广购物明天同一时间再与您相约，祝您晚安。 新鲜空气，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机器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